是一个学佛的人，明白这个道理，把这些道理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，这个人就是菩萨。他的念头转变过来了，他的行为也转变过来了。此是娱乐，悲是拔苦啊！看到一些在受苦难的众生，他有怜悯心的啊，念念希望帮助他离苦得乐。用什么方法帮助你？用教学。诸位要晓得，只有教学是最好的手段。一切诸佛的教化众生啊，这是一个教育的工作。佛菩萨是一切世间一个义务教学的工作者，直敬义务，不享受权利，众生对佛菩萨的恭敬，那是出于他们感恩之心。佛菩萨决定没有一念祈求众生对他恭敬供养，没这个念头。如果还有这个念头，那他也是凡人，他也在痴迷，他并没有觉悟啊。觉悟的人不可能有一念，他永远保持在无念的状态之下，无念才是正念，无念才是正觉，有念就是痴迷。所以第一个叫反省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想起佛法常说，佛门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这把这两句话的深意说出来了。慈悲是无条件的、无边际的、深广的爱心啊！这个爱心呢，是包括了虚空法界啊，这是真正的大爱。我们要好好的培养啊，要有这个心量。在现在说，超越一切族群，超越一切宗教啊，包括无量无边的族群，现在所谓是各种不同的多元文化，它是一个整体。佛家常讲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这两句话不是夸大的， 这两句话是我们自信，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。一切众生的心性呢，也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叫事实真相。般若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实相本来是这样的。第三呢，天性。天性天讲的是天理呀，自然的法则，天然之理呀。我们今天一般人常讲，或浅，或理，或法，这个是世间人所赞叹的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天理？天理这两个字怎么个讲法？天然之理，天然的法则。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一般大众所说的自然生态。自然生态就是天理呀，不能违背自然生态。现代人自作聪明，违背了自然生态，所以把这个地球啊污染了。现在这个地球上所谓生态失去平衡了，这样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。这个自然灾害就是失去了生态的平衡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生活处事待人接物要能保持跟自然生态相应，所以中国过去传统的教育教导一切众生的宗旨，目标啊，跟现在教育不相同。从前教育的宗旨，三桩大事。第一是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，都是讲的自然生态，自然的法则。这个不是圣人呢，他的理念，他的主张要我们遵守，那就错了。说实在话，圣贤人没有自己的主张， 给诸位说，没有自己的理念，他所说的是自然法则，顺乎自然，没有一点点自己的意思啊。佛没有啊，所以佛说佛无有法可说，这个话是真话了。那空老夫子也没有啊，空老夫子一生教学，你看述而不足，他没有创作，没有创意，佛也没有创作，也没有创意啊，所说的事实真相，这是摆在眼前的。大家所见，大家所闻，不管你所见所闻的，你没有看出来。我们看错了，听错了。佛看出来了，佛听出来了，为我们说出而已。这个就是属于天性。入佛多说，父慈子孝啊，父慈子孝，我们这边天性啊，这就属于天性啊，所以教给我们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朋友、君臣啊，跟我们讲五伦十义，五伦十义是天性，是自然的法则，也就是今天讲的自然的生态啊。不是哪个人的发明啊，不是哪个人的主张啊，你要认为这是哦孔老夫子的主张，孔老夫子的理念，你完全误会孔老夫子，你根本就不认识孔老夫子。佛教导我们，你看净业三福，大家所熟知的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人的本性啊。王阳明所讲的良知良能，人都有良心啊，啊，我记得王阳明还有个故事啊，有一次王阳明出去遇到一帮土匪啊，土匪抢劫啊，以后这些土匪知道他是王阳明，大家对他也很尊重，啊，就问他：“哎，王先生啊，你说人有良知良能呢，我们做土匪的人没有良心啊，啊，你能不能证明我们也有良心，我就放你走？”这王先生说：“只要你听我的话。”啊，行，听你话。王阳明说：“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你把衣服脱掉，脱掉了，里面还有小人。”再脱掉，哎呦，脱掉，脱得光光，裤子脱掉，最后脱到了一身，这不能脱啊，这就是良知良能。这土匪一听，没错啊，把他放走了。啊，你到最后觉得我不行的时候，良心不良知良能不就出来了吗？现在不行啊，现在脱他真脱光光了，没有法子。所以是这个良知良能呢，就是天性嘛。 啊，他还是有修恶之心嘛。啊，这个叫天行，这个叫天理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要讲粗底向正地一点，这个是讲人家不懂，越讲越复杂，啊，不好懂。啊，它底下这一句四个字我们用着，有理成形，啊，故名天行。掌握这一句，我们从这一句的深深的去体会。啊，所以无能失义，佛法里面讲这三佛三种境界，这是自然生态啊。啊，这个叫合理啊。啊，那么这是古德教学的宗旨里的第一桩事情。第二桩事情教给我们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啊，现在世界各个地方政府都提倡了要保护自然环境啊，所以现在讲环保啊，啊，环保这个名词最近这些年才听说的，从前没听说过啊。那么大家重视环保了，所以许多地方政府啊都有专门来从事于环保的这种成立啊，这些单位啊，像县市有环保局啊，专门来从事这个工作啊。我们要爱护我们居住的环境啊，这些山川、树木、花草。与我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，你要懂得怎样去照顾它、爱护它，它也给你回报啊。你不要认为这些植物啊、矿物无知，那你就错了。大错他错了。中国谚语里都有所谓，人杰地灵。你们想想这个话的意思啊，人中的豪杰，他生长的那个环境，那个地灵啊，啊，才孕育出英雄豪杰。他那个地怎么灵呢？为什么别的地就不灵了？他那块地灵呢？这个不是佛法里所说的吗？医报随着正报传呐。那个大人物的出人，你去看看祖先总是有多少代积德修善，人能积德修善的就感动啊这个山川土地啊。我们中国人讲风水啊，风水好啊，啊，那个好风水从哪来的？从人积德修善而来的。人如果造物多端，那个风水就被破坏了。啊，这是说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啊，我们如何让地这个自然生态 能平衡，自然生态能美好。要修善行，换一句话说，断恶修善，这个地方自然环境的慢慢就转变了。佛讲的话没错，我们细心去观察，细心去思维，去体会，他讲的有道理啊。去中国古代教学，从小就教小朋友啊，爱护动物，爱护啊树木花草啊，以爱心对自然环境呢，这自然环境才美呀。这个是教育里头啊第二条啊。第三条呢是讲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啊。那么这个现在很多人讲啊，这是迷信，不迷信啊。人道之外啊，确实有天道，现在有很多信仰宗教啊，相信有天，有天道，有天神，有鬼神啊。我们把人以外的有情众生啊，分为这两大类，天神跟鬼神啊。这像我们办外交一样啊，我们跟他的关系要搞好啊。啊，我们尊敬他们，他们爱护我们，我们的关系和睦啊。如果这个关系搞不好，麻烦很大。啊，所以你看看古代，啊，帝王每年要祭祀山川鬼神，决定不要认为啊那是迷信啊，错了，一点都不迷信啊。为什么呢？鬼神跟我们同住在这个地区，所谓是人鬼杂居啊。我们同在这一个地区，同在这一块土地上啊，由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维数不相同，我们今天生活在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，他们可能生活在五度、六度空间里，所以我们见不到他，他们见不到我。有时候我们这个时空突破的时候，哎，也能见到。什么时候时空突破呢？没有妄念的时候。诸位要晓得，时空的维次怎么造成的？妄想分别执着，哎，偶尔之间，哎，妄想分别执着真的写掉了啊，突然看到的时候，鬼神，就这么回事情。你那个念头一起来又复杂了，这境界马上就没有了。所以诸位在中国大陆啊，遇到很多特异功能的人，不但外中国有，外国也有啊。他们告诉你他们看到鬼神啊，你再问问他的时候，他心清净，如果你心乱着的，心乱就见不到。所以这个能力有时候有，有时候失掉了。为什么失掉了？心里的一乱就失掉了。所以我们在佛经里面看到啊，地藏经上也有说啊，阿罗汉要代替一个众生 去调查他啊，他亡过世的这些父母亲属啊，就给他调查他到底生在哪一道，他要入定。那为什么入定？定里头突破境界，就这么道理啊。这个定里面的时候障碍没有了啊，也就是突破时空的维次啊，这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它能突破啊，所以它能够见到魔鬼道，见到地狱道，见到天道啊。随它定力的前身，它突破的层次多少啊，定功前的人突破一两个界限，深的人突破更多的界限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啊，所以佛啊，这我们在经上看到世尊，尽虚空变法界啊，他都能知道，那就是所有一切时空维次，他全部突破。全部突破了叫一真法界啊，他没有障碍了，他的心清净到极处了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人与天地鬼神关系我们要处好，大家都能够得到和平安乐啊，我们尊敬天地鬼神，天地鬼神也爱护我们众生啊，我们共存共荣，和睦相处，这是中国古老教育的宗旨啊，重点呐 啊非常可惜呀，现在人不讲求。我看到儿童读经班这些材料，我看了一看，现在不但儿童要念的，老人也要念的啊，老人要把古籍搬出来的时候他不懂，他没有办法念的，哎，儿童这些教材老人也可以念啊，现在这个教学认真要普及，不仅是教儿童啊，要教年轻人，要教成年人，要教老人，我们大家共同一起来学习，从这扎根呢啊，慢慢在提升，慢慢在恢复啊，这个世界还是有前途的啊，前途还是光明。佛法要想普及，要想发扬光大，这是一个良好的基础。啊，所以，天行顺乎自然生态，顺乎这个道理。那么第四讲因而行跟第五并行呢，这两种啊，那是菩萨善巧方便的实行啊，因而游戏人间呐 啊能够逗人取乐。不拘形式啊，善巧方便 这个底下注解是：视同三乘七方便所修之心。那么这个就是大乘经上平常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楞严经上所说的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随类化身，随机说法，没有一定的形式，这叫因而行。啊，我们一般讲是大开方便之门呐、啊，对，因而行，这顺行。并行怎么是逆行？啊，逆行是。反常的方法来教导啊，来教化。我们在四十华严里面看到啊，甚热婆罗门表现的是愚痴的贪嗔痴啊，甘露火王实现的是嗔恚，哎，这些贪嗔痴也能度众生啊。高度智慧的运用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是正面的、负面的，正面、负面。如果你有智慧很巧妙的运用，正面、负面都能利众生。这里头都有菩萨了。赌场里头有赌王菩萨，你们懂得吗？那每一次赌他都必赢，人家就向他请教啊，你为什么会赢钱呢？布施念阿弥陀佛，赌王菩萨吧，确确实实是如此。那顺逆都是菩萨道啊。啊，你才晓得叫佛菩萨叫神通广大了，啊，道理是此地，啊，他的心真清净，啊，决定与圣心相应，啊，他的心慈悲呀，帮助人回头啊，帮助人觉悟啊，所谓是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所以那个手段高明啊，不是我们凡夫能做到的啊。所以这些人什么人都做，法身大士啊，他们在一切境界里真正不动心呢，可以这么做法啊。我们在这个境界里还会起心动念，那不行啊。你要这个做法，不但度不了众生了，被众生度跑掉了。特别是病性啊，这个病性一身的毛病跟众生一样啊，他菩萨化身啊，他决定不是凡夫啊。那么这是佛在涅盘经里面啊告诉我们，菩萨示现在六道，是示现在三恶道啊，他们种种表现不外乎这个五大类。这个五大类诸位要知道，一就是五，五就是一，任何一行里面决定包含了其他的四行，这才叫菩萨行啊。 华严经上讲的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多不二，这个道理贯一切法。所以才称之为菩萨行啊。那么我们这五种行，这五种行，我们有一不居住其他的事啊，所以那是凡夫行，那是造业。纵然是小国圣人阿罗汉辟支佛，他们圣贤不居住其他事情，佛呵斥他们骄牙败种啊，佛不赞叹他们的。为什么不能利益众生？只能自利不能利人啊，好不好呢？不能说他不好，也不能说他好啊。说他好呢，他戒身自爱；说他不好呢，他不能戒心啊。也就是说，他很侥幸脱离六道了，他出不了十法界，他不能戒心啊，他不能入一真法界。这他错误啊！我们凡夫里面有很有智慧的人，很有才干的人，也能够行天行、婴儿行、病行。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的，但是他不具足圣行跟凡行，他只能够得人天福报，不能超越六道啊。所以我们就晓得佛菩萨示现这五种行通通具足，一个都不缺。婴儿行里面有圣行有凡行，为什么呢？纵然是婴儿行病行啊，顺逆境缘当中他所表现的，他与界定会相应，他与自然的法则相应啊，在我们佛法讲他与自信性德相应。所以他这个婴儿行病行呢都是菩萨行，不是凡夫行的。我们凡夫看到他是凡夫，其实他是菩萨。我们读佛经呢必须要了解这个深意，幕后这里的有三句话啊，你们看第十二面最后一行啊，这个三句话在当中，解是行本，行能成智，故行满而智远。这个三句话很重要，解是行本啊。所以世尊当年在世49年天天讲经说法，帮助大家破迷开悟啊。佛说的很好啊，我们这个世间大众的根性，绝大多数的人耳根最利，所谓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，所以世出世间的圣人教化众生 都是以音声为佛事啊，为第一个手段。讲学、研究、讨论呐、我们要深深体会这个道理。明了之后，要坚持这个道理，要巧妙地运用这个道理。多数人不能接受，没关系，一个人能接受也好吧。在中国佛家里头，古时候这个相传有很多是单传的，你看禅宗大摩传一个慧口，慧口往下传，传到第五代，弘忍禅师都是单传的，慧能大师这才传了43个人。有一个人能够接受，能够认真的学习，这个法脉就不断了。何况今天我们能够利用啊这个科技，纵然眼前一个传人都找不到，我们能把这个录像带、录音带留下去，后来一定会遇到传人。这个传人可能跟我们不同时代，或者同时代我们不同地区，我们没有见过面，他听到了，他觉悟了，他能做。所以现在传承的这个方式比过去方便多了，在从前真是要当面，不对面就没办法，不对面能够传授，实在讲都不是普通人。佛家讲的上根立志啊，善根福德非常深厚的人呐、像孟子，孟子做孔子的传人，孟子跟孔子没见过面，孔子已经过世了。读孔子的书，学孔子，他学得很像，学成功了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孔子后人尊称至圣先师，孟子称为亚圣，仅次于孔子。所以在中国做私塾弟子，就是像跟古人学，这人不在世了，跟他学。孟子是头一个人的开端的啊，跟过去的人学习啊。那么在我们佛门私塾弟子当中，成就最著名的莲池大师啊，不是莲池，偶业啊，偶业学莲池，那时候莲池往生了，莲池大师的著作在呀。现在我们看到莲池大师全集，精装这么厚的本子4册，偶业大师就专门学莲池，以莲池大师做老师，从他著作里头认真学习。做莲池大师的学生，他学得很像，学成功了这是讲的时候， 这个时代这个地区找不到真正善知识，找古人。所以我常常劝导大家了，我们如果以无量寿经来学习，你就直接是阿弥陀佛的学生，做阿弥陀佛的私塾弟子。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字字句句你要能理解，真正明了，落实在生活当中，真正做到，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弟子。阿弥陀佛的不在，我们也说阿弥陀佛的私塾弟子。阿弥陀佛会承认的。佛在经上叫我们做的，我们老老实实都做到。佛教给我们不许做的，我们决定不做。这个决定做决定不做是合的，解释行本，你要彻底理解。佛教我们做要做的，有时候可以不做，那是智慧的。你要看人看事看时间因缘的变化，好的。佛有的时候他不能做的，有时候有个开源可以做的。叫你做的你不做，叫你不做的你做，你都是为利益众生，不是为自己。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帮助众生切入佛法。所以佛在经上讲是个原则，但是真正实行的时候可以有变通。戒律每一条戒有开斋吃饭，条条戒都有开源。不是死挨板的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活活泼泼的，在什么时候应该开，什么时候不可以开，这个原则在哪呢？为自己不可以开，为众生可以开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偷盗，为自己的利益绝对不能偷盗，为众生的利益可以偷啊，比如法宝，人家珍藏，不肯拿出来，这个对我们利益一切众生嘛，不拿出来怎么偷啊？偷出来之后，我们把它流通全世界一切众生的利益。这是开源呐，那你不能说，哎呀，他不拿出来，哎呀，算了，我们决定不能偷盗，你没错，你是守了不偷盗啊，一切众生得不到利益了，谁干这个事情呢？巴拉米蒂法师，你看《楞严经》上，《楞严经》的时候是称为过宝，他就是把它偷出来了，他不是犯了偷盗戒吗？把它偷来到他中国来。你看中国人这么多人的利益，那是条条戒都有开源呐。巴拉密地要不偷盗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哪里能得到楞严经？可能楞严经就在失传掉了。所以你想想，他这个偷盗功德多大？他没有罪呀。这是举出一个例子，为利益众生，不是为利益自己。我们在这一层也犯偷盗罪啊！偷什么呢？偷人家版权。日本的大珍藏， 在那个时候中日还没有断交的时候，我们跟他没有往来啊，这个台湾这边同修花了70万好像是70万大概是日币啊，向日本买了一套大珍藏到台湾，我们在台湾就大量翻印的啊，那日本人也没办法了，现在就不行了，现在跟人家签了约了啊，所以就没办法再印啊。可是我们印过几版，大概总共在台湾呢印了有好几千套的样子啊，就这个也是盗人家版权的。如果为自己利益，他就犯了盗戒了；如果是为利益众生，这功德了，不犯罪呀。啊，我们干过一次。啊，前几年的时候，我们印大藏经赠送给海内外，我们不是赚钱的，我们是赠送的。啊，不是买卖的。啊，用的是大珍藏的这个修订本的。啊，如果我们是买卖赚钱，我们就犯了盗戒，我们就错了。啊，我们印出来不是赠送给别人的，啊，这个是好事情啊。啊，这是举这一个例子。所以大家学佛要有智慧呀，通权大变呐。心量要大，念念呢为一切众生利益着想，别为自己。你看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把佛的经教很用心的整理，啊，段落层次清楚，标点符号分明，叫人家读诵非常舒适，啊，很容易理解，很容易懂得。我翻翻后面版权页，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就完了。这样的人一生做了一件好事，六道里头有漏的福报，啊，这个东西是佛的东西啊，佛的东西印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它是道佛法为以自立，这个罪过重啊。三恶道里头就享福了，他是个做了好事，但是他在三恶道享福，他得不到人天两道啊，可能变成畜生，让人家当宠物啊去饲养去，那就福报大了啊。我们看到很多人养宠物大概都是这一类的人啊，所以纵然是自己的作品也不可以印上啊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这八个字就是将来阎罗王判罪的铁证呢，赖都赖不掉啊！你说多可怕啊！阎罗王，你这是道佛法了，佛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啊，流传十方三世，你怎么可以道佛法？道佛法俱为己有，无论是你道佛或者是祖师大德的果报，都在阿鼻地狱啊！你是招爱一切众生闻法的机缘，断一切众生的发生慧命，这个罪过比什么都重。 世间人愚痴啊，这痴迷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有意无意啊，造这么大的罪业啊，非常非常可惜啊！他这个念头一转，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，结果印上这八个字的时候，搞得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明了，事实真相要清清楚楚啊，都是心量太小了，都是为了自己的身家的利益啊，犯这个过失啊。你说他不懂佛法吗？他经验念的很多啊，你说他懂佛法吧，自私自利这个念头比什么人都坚固啊，这样的人很多啊。什么原因呢？无世界以来烦恼习气太重了，虽然学这一点佛法敌不过烦恼习气啊，所以烦恼习气改不过来啊。这个一段经文啊，一段文，我们用解释行本，行能成智，故行满而智圆啊，作为这一段文的一个结束啊。我们要重视教学，要重视对于经论的透彻的理解，然后我们的行就是智慧啊，自信般若智慧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啊，这个从自信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表现在行为，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离世无碍，世世无碍啊，那是真正的菩萨心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